是对是错也好，不必说了。是怨是爱也好，不需揭晓。何事更重要？比两心的需要，柔情蜜意怎么可缺少？是进是退也好，有若狂潮。是痛是爱也好，不需发表。曾为你愿意，我梦想都不要，流言至此心知不会少。这段情越是浪漫越美妙，离别最是吃不消。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念，要走一刻请不必诸多眷恋。浮沉浪子人潮，哪会没有思念？你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。 别诸多眷恋。